好好学习，天天想想。 大人，能换点新词吗？被你赶出家门的何大远，好好一会儿把它记住。 雨欣，大过年的没什么安排了。 没什么安排，休息呗。 咱们见好不好？你看， 大远，你说我为什么不到乡下去看看小可呢？ 哎，对呀，我陪你去。 你，那你的小青怎么办？ 雨欣，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小青啊，只是我的哥们。 行了，人家可不把你当哥们。 雨欣，您说这个，去。 当然去了， 那就行了。 那我们买点什么东西去呢？ 把咱们家年货商量。 那总得给孩子带点礼物吧。 大过年上哪买啊？ 那我找找，你等会儿啊。 大人， 哎， 我找到了一个玩具，你看。 礼物？ 我小时候的。 呦，都成古董了。 哎，人家说古董才值钱呢。 是，对不起啊。喂， 大远，他原来会动的。 有没有工具？ 我找找。 喂，啊，小青啊，是，我在家呢。对不起啊，请进。 刚才在你旁边说话的那个女的是谁呀？ 那当然是我妈呀。 是吗？是你妈？ 哎呦， 是小青拿着手机站在李欣家门口。 我说吴小青啊，我真是服了你。 你刚知道啊，女人的嗅觉是最敏感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哎，大远。 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位介绍了。老听大远提起你，我也听大远提起过你啊。你好，小 虽然李欣对大远并没有什么意思，但三个人在一起仍然是不免有些尴尬。 坐呀，干嘛？站着干嘛？坐呀， 谢谢。小青，你是来找大远谈事情的？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哎，这样吧，我去给大家下几个汤圆儿。 不， 非常方便的。来， 别弄。 哟，老听你说李欣李欣的啊，今天一见果然不错，就是脸皮有点黄，身体有点胖，是不是身体不大好？ 我说吴小青啊，你来找我干什么？ 没事儿，大年三十的想赞扬一下李欣的风采罢了。 你坐下，我跟你说说清楚，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俩呀，只能是哥们。 谁跟你是哥们？ 小青，你吃汤圆是吃甜的还是咸的？ 我爱吃甜的。 那大远你呢？ 他也爱吃甜的。 不，咸的。 你到底看上他哪一点？ 我说出来，你别不高兴啊。他没你年轻，没你漂亮。可我看他我就顺眼，他让我干什么我就愿意。 哟，下一步你该娶他了呀。去，真是的，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我愿意，娶不娶他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好，你别跟我急。我知道在你的眼里，哎呦，李欣是非常的迷人，但是你不觉得我更迷人吗？ 我是 连他都比不过，我就是不服。 好了，快点。趁热吃。大远，那中间这碗是咸的，是吗？ 大远来，别客气，坐。小青，李欣姐啊，我呀从小就爱吃汤圆，特别是甜的，龙凤的最好吃。 对， 哎呀，这个汤圆啊，就是。 哎呦，吴小青啊，你赶紧吃啊！吃完了我跟李欣还得那。 你们要出去啊？去乡下看一个孩子，不过是我自己去。 是不是你那个男朋友的孩子啊？ 小青。 大远告诉我的。 大远，你看人家李欣男朋友不在了吧？还看他的孩子，那是有些人呢，无情无义的见异思迁。 吴小青，赶紧吃完赶紧走。 我刚来你就赶我走啊？你不会赶我的是吗，李欣姐？ 怎么会呢？你慢慢吃，冰箱里多的是呢。 是吗？下次我再来啊。 欢迎。 李欣姐，听说